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2集。沈觉缓慢的呼吸，手掌张张合合，雪地平坦，马车还是不免晃动。外面灯条上的小灯笼咯哒咯哒撞着马车壁，他静静听着，等麻劲儿又退了些，身上终于有了点力气。他一点点探向匕首，错金刀柄握入手心，刀柄上繁复的花纹摩擦着手掌，细细微微的疼。他撑着身子坐起来，手脚还是软绵绵的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塌下去。他扭过身，倚着车围子，食指收紧，颤着手拔出匕首，在左臂上划了一刀。剧烈的疼痛漫过全身，温热的鲜血汩汩流出，淫湿衣袖。身上还是麻，还不够痛，沈觉咬紧牙关，划下第二刀、第三刀，痛楚盖过麻药，力气缓缓复苏。他颤着手掀开帘子，风雪劈头盖脸地灌进来。赶车的番子惊讶地回过头，正望见他煞白的脸和愠怒的眼神。 现在立刻回城。 刺客像沉默的鬼魂飘荡在废墟里，黑色的影子影影绰绰地在苍白的雪雾里出现又消失。他们彼此不说话，夏侯恋和迟夜也不敢交谈，安静地穿过颓圮的回廊，路过一间间烧得漆黑的院子和厅堂。熏声越来越近，散逸在天地间，仿佛有些颤抖，像飘荡的雪花。他们路过一间小屋，三个雪人透过月洞静静望着他们。迟燕没有停，走上了回廊，夏侯恋看了几眼，也跟在后面。回廊曲曲折折，通往雪屋深处。那熏声没有停歇，清清亮亮，又有些冷寂。夏侯恋心里有些不安，这熏声像飘忽的鬼魂，指引他们去不知名的死地。他们走进了荒芜的花园，在褪了色的爆柱前面，结了冰的池塘中央，看见了百里渊。他背对着他们，盘腿坐在冰上，在大雪里是一个朦胧娇小的影子。 你去还是我去？ 夏侯恋低声问。迟燕没有回答，径直迈出了回廊，一步步走向了池塘中央。飞雪中森冷的刀光一闪，那熏声戛然而止，冰面上氤氲出鲜红的血渍。夏侯恋也走过去，低头看那个小小的尸体。百里渊的侧脸藏在黑亮的长发下，苍白的像一个娃娃。夏侯恋蹲下身检查他的脸，没有人皮面具，是真脸。意外的顺利，夏侯恋想，接下来只要在刺客发觉之前溜出去就好了。希望沈觉在他回去之前消消气，他可以假装受了伤，这样沈觉就不忍心怪他了。 小恋，拔刀。 迟燕忽然说。 啊？ 夏侯恋仰头看他，迟燕已经拔出了刀，对着四周空茫的雪雾。 没有熏， 他说。夏侯恋猛地一震，下意识望向百里渊的手，那里空空荡荡，什么都没有，翻找衣裳也没有熏藏在下面。幽灵一般的刺客从废墟后面走出来，白瓷面具没有表情，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望着他们。这是个埋伏，百里渊知道他们会来。夏侯恋拔出不生莲，和迟燕背对背，雪花落在黑刀上，结出薄薄的一层雪霜。一个矮小的影子出现在远处的废墟顶端，他穿着凤鸾云间素色夹袄和妆花织金红缎马面裙，白矮矮的飞雪中艳丽的像一道血痕。迟燕遥遥望着他，静默不言， 女孩向他们张开双手，仿佛是拥抱漫天飞雪，又像是要拥抱一个人。她咧开嘴角，露出一个灿烂至极的笑容。 哥哥，你来杀我了。 京郊，莲花庵。泛声悠悠，差拨按着迟迟的节拍一下一下打着，森严的佛像垂着双眼俯视众生，他脸上的金漆微微有些斑驳，远远望过去仿佛是泪水婆娑。阿厨跪伏在蒲团上，黑亮的头发一缕缕落在梅花纹的方砖上，几缕发丝离了裙飘到佛的脚边，像砖块上细碎的裂纹。佛爷啊，阿厨闭上眼，一滴泪从脸颊旁滑落。他又想起月光下百里渊单薄的背影，像一个孤零零的幽灵，忘了回家的路。那女孩在那片月光中冷冷地开口， 迟燕不是要杀我吗？对了，还有他那个弟弟夏侯烈，让他们来吧，我在雪山等他们。 阿楚睁开眼，仿佛看见雪山之巅那个雪一样的女孩，望着远方，目光穿过重重雪原和山海，等待跋涉而来的利刃刺入她的心脏。一切都像是宿命，仿佛从一开始就注定。送往神府的信他只写了一半，沈觉只知道百里渊曾经出现在云仙楼，却不知道百里渊森冷的邀约。佛啊，他没有把阿渊的邀约告诉都主和夏侯，是否就可以避免那场宿命的恶战？是否所有人都可以安然无恙？黑亮的发丝委顿于地，阿厨抬起头注视高高在上的金身佛像，尼姑念了声佛号，在他失去长发的头顶戴上青布禅帽。佛啊，赐我大智慧，降我大慈悲，我愿用一世苦行涤清朔北百里渊的罪孽，我愿用一生青灯换取他们所有人平安无恙。 哥哥，我等了你很久，还以为你有了弟弟会贪恋亲情，像你的父亲一样临阵退缩。 百里渊的脸在风雪里几乎是透明的，他的笑容没有温度。 幸好你没有让我失望。 迟燕依旧沉默，只是静静望着他。 这女孩的脸是怎么回事？ 夏侯烈眉头紧锁。 你怎么会削骨易容？ 百里渊从废墟上走下来，跳到一个斜放的胶木梁柱上坐下来，两只脚悬空晃来晃去。他把玩着裙子边上的流苏，笑道： 自从看到你的脸就一直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派人去查，果然找到秋门秋山，可惜他们已经病死在栖霞寺了。我只好自己想办法，翻找他遗留的典籍，试验了100多人，这才找到削骨易容的法子。 他扭过头对迟燕说道： 哥哥，你想听吗？你的弟弟是怎么换的脸？首先啊，他要一寸寸地揭开整张脸皮，从下颚开始一直接到天灵盖，然后割开脸肉削骨。这有时候为了削出理想的骨形，还要在脸骨上装上铁架，缝合皮肉之后，他还必须忍受长达数月的痛苦。我的替身告诉我，那感觉就像脸根本不是自己的，连麻沸散都无法镇痛，只能依靠极乐果来麻痹。我的替身都太小了，12岁的女娃娃太娇嫩，10个里面有5个没熬过来。夏侯烈，你当初没有极乐果，你是怎么挺过来的？ 本集播讲完毕。 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